天堂灣隊救生群。 俗語有話，寬長無真愛。對於打破宿命的寬長女子來講，可能會否定這句說話，但是對於周美卿的金蘭姊妹來講，這句說話絕對用得上在周美卿的悲劇之中。 唉，她失蹤那晚啊，跟個姓陳的屬下走了，跟住就被人搞定了，我都估不到她死得那麼慘的，根本佢两个一啲都唔亲，嗰条友咁矮，佢纯粹贪佢啲钱咋嘛，唔系嘅话点会搞成咁啊？ 周美卿遇害之前系旺角砵兰街一间卡拉 OK 夜总会嘅公关，艺名美宝。喺火海之中，佢利用女人嘅天然武器揾到自己嘅生存空间，可惜最终佢冇好似凤凰咁得到重生。反而引火自焚。 好啦，女死者身份咧就披露咗啦。 嗯。 啊，咁都系好多时会出现嘅情节啦。 嗯。 啊，被害者咧就系寬長女子。 嗯。 都系高危嘅行业，非常高危嘅行业。咁，我哋都讲过唔少单，系嘛？都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多好紧要啊！咁啊，仲要係其實同年咧，就係有呢一個叫咩啦？考下你啦， 同埋即係九六年， 其實真係好明顯係佢唔記得， 記得啊， 佢又唔記得 有個狼字嘅，有個狼字嘅， 係咩啊？三郎啊，新三郎 啊， 你我覺得咧，我嗌翻阿姐，你好似譚詠麟咯，唱歌唔記得歌詞，懟個麥俾人咯， 呢個好巧嚟㗎呢個。 哎，俾機會你表現，你又咁話我，真係俾你激死。 喂，咁但係寬長女子就雖然好多時真係即係牽涉喺啲謀殺案入邊啦，咁但係咁就有少少棘住啦，因為寬長女子唔一定係嗰個人殺過，可能佢真係即係賭錢輸咗啊，啲大耳窿即係錯手殺咗人又得，特登殺咗人又得，嗰個可能頭先嗰個疑兇咧。即係其實殺唔殺到呢個女人都成問題，好好細粒個下嘅啫喎。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 係啊，可能佢真係睇死鬼嚟嘅啫喎。 一般嚟講都係會，即係一單謀殺案咧，唔係錢財就係女人㗎啦。咁啊變咗喺佢身邊嘅人一調查咧，就都有啲頭緒嘅。 通常就揾老公先嘅，呢位女士應該就好似係 冇老公 離 咗婚， 離咗婚， 離咗婚。 有冇親密男朋友咧？ 佢咪咯。 佢自己有， 都有。 佢自己講話有， 另外有，全 空 中係有嘅。 自己係佢嘅親密男朋友。 因為通常即係如果警方揾啊，一定係揾啲最親密嗰啲先嘅。 多數都揾金蘭姊妹嘅。係 啊， 嗰個男朋友多數都係列咗佢疑兇先嘅。一定係揾嗰啲金蘭姊妹傾下咧，咁就清楚啲身邊嘅人啊，工作嘅夥伴啊。 係，同埋其實有好多單咧，都係一個。寬長女子咧就係離開咗個夜總會，跟咗某個人走，跟住咧就唔見咗啦，人間蒸發啦。最近嗰單係邊單啊？記唔記得？ 哇！佢又唔記得啦。 同一個原藏有關，記唔記得？ 佢而家越嚟越密啦，即 係阿花家姐好嚴嘅，真係㗎！你要好做咗準備。 佢而家係越嚟越嚴。 你琴晚唔夠瞓，你都冇嚟。 我唔係，我知道佢越嚟越嚴重啊，失憶。嚴重的失職啊！ 不如你自己講下 係，係咯， 啱啱就係我哋講有一單咧，就係有一個人就係帶咗個小姐走咯，喺佐敦嘅帶咗個小姐走，咁跟住咧嗰個小姐咧就後屘俾人發現喺個別墅嗰度，就喺張圓床嗰度，個圓床仲係開動緊嘅，咁佢喺張床度嗰個屍體咧就喺度彈下咁樣嘅，就係有一單咁係喎， 咁輕身咧嗰個係 劫殺嚟噶。 又唔係劫殺嘅，都係有嘅啲感情瓜葛啊、錢銀嘢啊嗰啲啦，都係嗰啲啦咁咯。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最經典啊！我哋今日都有朋友提起啦，《長城公寓》知啦啩，冇話唔知啊， 知 我行出去㗎啦。 哇！你講到咁樣， 邊年㗎？ 哇！唔係啊嘛， 真係邊年？ 係我都唔知， 係我都唔知邊年。 問翻佢啊嘛， 你仲記得嗎？嗰時阿陳欣健， 陳欣健啊嘛， 我唔記得咗，我做好耐㗎啦。你要記得，你記唔記得我冇做好耐嘅啦？其實係啦， 但係好經典喎。 係咁啊，係 七四年啦， 七四年咁耐，嗰九六年你問翻我七四年嗰啲有邊個記得咧？加下2015啦， 我就笑死啊！ 係咪先？ 你翻學未啊？ 74年呢單長城公寓嘅命案呢就有好多位都又係幾次嘅、嗯、即係又係啦一個叫做熟客恩客啦所謂咁同嗰個小姐出咗去之後呢就帶咗佢去酒店啦跟住咪酒店去咗啲公寓跟住就殺咗啦、嗯、不過呢個就唔係公寓嘅佢、嗯、就唔係去公寓㗎、嗯、去邊呢陣間講咁我哋不如講下呢一個女死者背景先啦、嗯、好嘛阿宇 咁、哦、啊，佢嘅背景好似啱啱都講咗啦，佢係 整齊喎、 啊，好辛苦啊，大佬！我原來上網係揾唔到鏈嘅、 嗯，我俾曬你咪上網揾、啊， 真 係 好難揾 啊！唔係啊，上網係揾唔到啊，跟住 我都俾曬你，你揾乜鬼啊？ 唔係我諗住方便啲，有文字，即係人哋會清晰啲咯。 即係人哋清晰啲，我就唔清晰。 你俾咗啲報紙我咧，一格一格嘅，大佬。 哇！做呢行做呢個節目係咁嘅喎。 唔係，跟住我咪翻到要慢慢放大佢，跟住咪唉算啦，我不如抄出嚟算啦。 埋怨啦，而家 唔係埋怨嘅。嗱、 嗯，咁你都有做咗功課啦。就將你啲功課交俾啲網迷啦。 係啦，咁啊講翻先啦，即係咧咁啱啱嗰個女死者咧就叫做周美卿啦，咁就39歲，咁就喺呢個砵蘭街嘅一個卡拉 OK 裏面工作嘅。咁啊，即係佢即係陪唱，即係係咪應該叫 伴唱女郎？ 伴唱啦，係伴唱女郎啦。 個名啫，公關啦咁咯。 咁就咁又離咗婚嘅，咁咧但係咧佢又有一個9歲嘅仔，係啦，咁咧就住咧就東頭村彩。東樓，咁啊就同佢父母同埋兄妹一齊住嘅。 係呢個艾麗麗嘅童年嘅舊居啊嘛。 我哋仲有冇嘢包？ 記得啦，你自己講過㗎啦。你自己公開講。 需唔需要講詳盡啲？即係咁樣。 咁你知唔知棟樓喺邊啊？ 唔知真係，因為東樓村拆曬㗎啦嘛，以前係第一、第二、三座咁樣，跟住就即係重建之後就變咗乜乜。你知而家啲房署改咗啲名咩係？棟棟樓差唔多嘅，你係唔會知嘅，即係好似 喜怒哀樂咁樣噶嘛。 係啊，唔知嘅，即係你分唔到嘅，除非你特登去揾咯。但係都係東樓村，當然大家都知啦，喺即係黃大仙區嗰邊啦、 九龍城嗰頭啦。跟住咧，佢仲有乜嘢咧？仲有咩嘢背景咧？ 佢咩背景？ 佢係咪有親密男朋友啊？ 我都幫你做曬整理啦，睇住個分擔咪得。 但係我睇住我直播。你咁講以後我唔使做啦。 啊，咁又係，唔係咁靠你把聲講出嚟啊嘛。咁、其實咧，佢就有一個即係人哋就話啦，佢係一個都幾難倒嘅。不過呢啲好多寬場女子啊， 都正常嘅，因為你有錢，你又唔知喺邊度。喺 邊度使咯？我就相反喎，我覺得佢係因為爛賭而要落去寬場㗎嘛，係咪咁啊？冇理由喺寬場賺啲錢去賭㗎，調翻轉頭嘅。咁你如果係點解要落寬場？因為你冇錢。點解冇錢又爛賭？ 都係雞同雞蛋嘅。 係啦，呢個都兩方面都有啦，當然。 係啦，會唔會係即係嗜好咧？ 嗜好都有嘅， 都會係嘅， 因為冇咩做，同埋即係群埋嗰班人。 係咯，因為你寬場係多數都係即係嗰啲身邊人都係同賭有關啊。咁你即係譬如你即係話，好似啱啱迪 Sir 講話，嗰個人冇錢，咁啊要落去做呢啲啦。咁你但係你做得呢啲嘅時候， 就繼續賭，賺到錢就繼續賭嘅。 佢都有啲娛樂噶嘛。 咁需要咁多錢咧，應該仲有個好特別嘅原因啦。唔係特別嘅，即係好 common 嘅原因啦，就係要食。毒品，因為佢咧就食呢個忽得嘅習慣，咁咧就 對好食忽得又唔係真係咁即係花費喎，即係你話即係可卡因啊、冰毒啊嗰啲會比較誇啲。 咁話説咧，佢就試過即係周美卿咧就試過，因為神志不清啊，就咧開罐頭嘅時候咧就整親隻手咧要去縫針嘅。 咁呢啲經常發生嘅，你都有。 因為我不嬲都忽下嘅。 係啊，但係你又冇食毒。 係啊，你又冇食。 講下先係奇。 我天然 natural，OK，natural high 喎呢啲。咁所以佢咧就啲人都係話啊，其實佢本身咧個生活咧都幾沉，即係都幾 糜爛 都可以用糜爛嚟形容啦。咁亦都成日都唔夠錢使啊咁樣啦。咁有一日咧，佢就遇到一個恩客啦。呢個人咧話。對佢好好喎，對佢一見鍾情喎，咁啊身材咧就相當之矮小啦，咁啊就 即係頭先嗰個疑兇係嘛？ 四尺十寸，冇錯啦。咁啊姓陳嘅，叫陳少康，37歲嘅，咁就係一個基層啦，咁啊魚有冇 mark 低佢嘅背景啊？ 陳少康咩？ 電器技工嗰類。 陳永康啊嘛，唔係咩？ 陳永康 咩？陳永康。喂，我都喺度睇緊， 唔係 我 都話嚴重， 我都睇緊自己。 阿康啦，唔好理我啦。 冇留緊。 阿康咧就 做邊行咧？ 咁佢做電即係電器技工，電器技工嚟嘅。咁就住咧就住喺葵涌村13座， 係 啦，哇，有埋幾多室添嘅， 唔好講啦呢個。 係啦，咁呢個唔好講啦。咁就同父即係爸爸一齊住嘅。咁咧佢有三個妹咧都 嫁咗噶啦， 結咗婚， 所以咧就佢就單獨就同佢阿爸一齊住。 即係九幾年嗰時候冇呢個名詞叫宅男，即係而家就 冇嗰時未有。 而家就即係你會形容佢一個宅男，一個即係上中年宅男咁咯。 嗯， 係啊係啊，講翻啦，因為佢37歲咯， 似乎都係即係比較。圈子應該即係個社交圈子應該唔會好闊嗰啲，因 為佢 同緊爸爸住， 係啊， 即係經濟又普通啦，應該嚇，除非佢好孝順啦，特登同爸爸住。 咁又唔係啦，住公屋又冇乜開支，又唔出街，可能儲咗好多錢。 如果你37、8歲嘅時候啊，即係如果你有女朋友，你可能同女朋友住啦，甚至你結咗婚啦，咁你唔喺屋企住啊嘛，咁即係佢又未結婚啦，又應該似係冇親密女朋友嗰啲啦， 都直頭係啦。 咁又即係個子矮小啊，社交可能又唔係咁好啦，咁啊即係感覺佢係即係。 佢通常呢啲。矮小再加上唔靚仔咧，就多數有自卑，唔中意同人哋接觸嘅。 嗱咁啊，靚唔靚仔就佢有個即係死者嘅金蘭姊妹咧，話佢又醜又矮嘅。咁唔知係即係因為嬲佢殺咗自己姊妹咁講啦，定係咩咧？咁啊，相信外形都唔方係會係好吸引。 即 係 你話唔討厭， 即 係 唔係好似你咁樣嘅。 兩位冇三位，三位咁標誌啊！ Okay, okay, 但係即係如果你擺喺而家嘅年代咧，佢睇怕都會可能自己上網啊、識人啊咁啦，會唔會啊？ 宅男咯，即係好似 跟住 po 咗個語音相出嚟咁樣咯。 嗰時又唔興玩電腦，如果唔係多啲朋友嘅。 冇錯啦，講緊呢個1997年嘅時候咧，不過嗰時我上次講啊，柯丹嗰單咯，佢都係玩 ICQ 啦，都係嗰個時候，都係1996年啦，差唔多。 1996年有噶啦 ，ICQ 有電腦，但係都 97年到啦， 都係慢咯。但係佢問題在於就係佢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佢即係咁講啦，多數玩電腦嘅都好後生， 都係 真係好後生。但係佢好似佢嗰個年即係1997年，佢已經37歲嘅時候，佢未必會好似我哋而家。 佢依單係1996年㗎， 1996年 仲行緊486，都未有。未有 Windows 9 同埋56K 啊， 係咯，咁啊變咗可能佢就唔 行緊多時嘅 呢一即係唔會喺上網度識人咯，咁所以咧佢就同一個朋友就落咗呢啲卡拉 OK 度玩 消遣， 係啦消遣，所以 就係應該就冇唔係成日去嘅，如果成日去邊有錢？ 佢話第一次落去嘅時候就去正呢個死者做嗰間， 仲係第一個 係啦，就見到 招呼 嘅 小 姐， 咁啊即係見到佢一見鐘情喎，話算。 因為佢真係冇拍過拖，可能見到有一個 女仔係 女仔 對佢咁好，咁親熱， 招呼你喎，咁樣嘅時候佢咪自己幻想呢樣嘢。 咁啊，即係講到咁，即係情殺嚟嘅呢單係嘛？即係講到咁嘅關係， 要慢慢推敲下啦。咁嗱，但係佢自己咧後期咧都有喺庭上講啦，話佢即係從未如此開心過，從未如此快樂過，滿足過，即係佢喺呢個女人身上咧，佢得到即係嗰種唔知咪叫初戀嘅滋味啦。 咁佢真係初戀啊！37歲第一次去歡場，咁又即係一個歡場新仔去到遇到個老手咧，你死梗咁嘅。 但 係佢投放個感情落去收唔翻嘅。 不過對於佢自己個戀愛背景咧，就冇乜揾，即係揾唔到啦。冇乜講過出嚟啊，但係就話佢即係對呢段感情就佢好認真咯，即係甚至乎咧就想娶對方。 點認真法咧？ 想娶對方。 結婚 算唔算認真咧？想娶。 識冇耐就談婚論嫁。 係因為其實識咗個幾月咋。 哦，個幾月就想結婚。 咁咧亦都係可以咁講咧，就佢對呢個女人咧就出手好闊綽嘅。可能真係有少少衝大頭都唔定嘅。 咁冇啊！你要討好一個， 下下都要去， 你要滿足佢嘅要求。 係啊，點埋身啊？咁你因為又講嘢好叻，佢又睇法唔係，咁你又唔係靚仔，咁你靠咩？梗係錢啦。 咁啊出事啦！咁但係因為不斷咁俾啦，不斷咁俾嘅時候，係啦，不斷亦都即係又得閒就去揾佢啊，僻室尋歡啊咁樣啦。咁啊亦都即係同個女仔講過咧，就自己咧就想即係娶佢噶啦，想包起佢啦，咁講啊，包起佢啦。 包同娶唔同噶嘛？ 咁樣 啊，包清楚少少。 呢種嘅我哋以前叫做埋街食水井嗰啲，真係直情可以即係付託終身噶啦。 咁但係 包啊包一段時間， 係唔同噶。 咁喺街坊嘅眼中咧，即係葵涌村啦，即係佢啲鄰居咧就話佢即係唔係好相信呢個阿康咧，即係佢會做一件咁嘅事啦，因為佢咧就不嬲好沉默、好內向嘅，咁咧就都係好乖仔嘅，好好仔嘅。 係仲驚，即係聽到呢啲形容呢啲性格咧，就通常一次就即係賴嘢嗰啲嚟嘅。 因為平時都玩開啊，即係 wet 開衰開嗰啲人唔會衰呢啲， 一定唔會嘅。即係通常第一次中嗰啲，通常都係咁有個手尾係 啦。係啦，呢啲 係咪屈住曬咧？所有嘢 唔 係 佢唔識處理呢樣， 即係佢本身可能連朋友都冇乜啊嘛，即係連傾訴嘅朋友都冇， 係都 所以佢都 即係遇到有個咁嘅問題都唔知同邊個講好。 嗯， 咁啊，即係屈埋，真係爆出嚟。咦，咁即係情殺嘅機會真係幾大喎！ 但係佢鄰居就話咧，其實佢即係佢一個孝順仔啦嚇，咁佢即係以前咧，佢阿媽即係佢阿媽而家唔喺度啦嘛，就係佢阿媽咧就以前中風嘅，咁佢咧就講過一句咧，就同鄰居講就話，我阿媽暈咗啊，都唔知幾時先醒得翻，咁咧佢話佢即係其實佢係即係事母至孝嗰啲咁樣啦，就阿媽走咗之後咧就就同阿爸一齊獨居咁樣啦，但係佢。身材矮呢一樣嘢咧，即係有人就話，即係其實佢因為咁咧而佢就係好自卑嘅。咁你大家記唔記得咧？左村一正咧？ 嗯，記得呢、這個真係記得。 記得啦嘛。 話曬日本仔啊嘛，小啲 日本仔你就記得。 講香港中國人咧唔記得咗。左村一正記得。 啊，你記唔記得佢身高咧？ 都係咁上下喎，好似都係因為即係比較 矮。都三米尺。因為嗰時咧佢抗辯理由之一咧，咩左村一正知唔知邊個？ 一個即係日本嘅即係食人魔， 專食啲西方嘅。 殺咗人之後食 啊女仔噶。咁嗰時咧，即係佢嘅抗辯理由之一咧，就話佢一出世嘅時候咧，佢就係一個即係發育不健全，咁而影響到咧，佢身體影響到佢嘅心理嘅狀態。 佢嗰陣時識你好啦，即係你都覺得自己細過係四尺。咁如果佢一早識你， 五尺， 其實 三歲嗰年五尺， 佢一早都覺得自己係夠高噶啦，即係可惜你冇誤導到佢。佢係覺得自己其實佢又呢個抗辯理由係多鬼餘嘅，細過點知自己即係發育不良啫，會話未發育。 点啊？ 系咪先？ 佢讲呢个理由嘅啫。 啊！啲人发觉，我发觉啲人咧好中意听你窒我。 喂，同埋左村一正 好 high 喎。 同埋左村一正唔同嘅，因为佢有钱仔嚟噶嘛。 系。 佢非常有钱，可以去外国读书喺七十年代嘅时候， 可以接受到啲教育。 系咯，有钱，佢屋有钱抄远大佬。 所以好夸张咯，食咗咁多个人都可以判几年嘅。 咁啊唔知咁就日本司法都系公正嘅。 系嘛？ 系生食定系煮熟啊？ 佢 唔系第一次生食， 有生 第一次生食， 即系 想试下， 有煮肉啊嘛， 想试下睇下佢，想试下佢咩味啊嘛，系嘛？ 佢喺巴黎审嘅，咁就判咗精神病院，跟住冇几耐咧，就爸爸就将佢咧就带翻去日本啦，可以。咁啊，又跟住仲出书啊，咁样做咗个名人添啊，真系。系啊，咁所以呢一單又會係點咧？咁我哋而家可以慢慢即係解拆下啦。但係即係呢一個死者咧，佢個金蘭姊妹咧，就頭先就 Telma 扮嗰個啦，好傷心嗰個咧。咁佢就話咧，其實佢當時咧就係佢失蹤咗成個幾禮拜噶啦。咁就係十月尾嘅某一天咧，佢就夜晚十一點跟咗一個陳姓嘅熟客， 十月廿七啦。 係啦，佢就跟咗個熟客，陳姓嘅熟客走咗之後咧，佢就咧冇翻過嚟啦。咁所以咧。咁當然警察就即刻可以揾到呢一個陳姓嘅熟客啦。咁但係原來咧，佢留低嘅地址係錯嘅，即係留俾呢一個卡拉 OK。但係原來佢喺第二間卡拉 OK 咧，佢又留咗另外一個。 點解佢會留個地址俾卡拉 OK 呢樣嘢？有少少唔啱。 唔係啊，因為佢譬如好似好似而家咁講啊，譬如你 New Way 唱歌開張 卡會員 嘅時候，你都要寫係都要填 假 嘅 喎嗰啲。 咁咪可以填假，但係佢真係。 佢真 啊嘛，係佢又填真， 證明佢人幾咁老實。 佢係一間就填真，一間填假。 其實我哋調翻轉頭嚟講啊，靠九六年嘅，我諗卡拉 OK 又冇，應該講夜總會啊，會唔會？ 夜總會 呢 啲卡拉 OK 夜總會咯， 係啊。 咁佢就留咗另外一間，佢留咗佢自己地址，咁啊令到警察咧可以揾翻佢嘅。咁亦都咧，其實佢屋企人咧發覺女死者死咗失蹤咗兩三日之後咧，佢就去報警嘅。點解要等兩三日咧？ 因為啱啱你都講啦，佢話佢爛賭嘛，佢以為佢去咗澳門度搏殺，即係可能玩得興起唔翻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幾日又冇消息，又冇電話，咁都要都即係 都順手報警啦，係嘛？ 順手啊， 都循例上都要報一報警。係咯，但其實我都睇過一啲資料，就係話其實佢嗰個金蘭姊妹咧，喺佢失蹤即係呢位死者失蹤冇幾耐之後，其實佢已經去咗報警，但係因為當其時咧係未夠24小時，咁警方不受理。咁點解佢咁快就去報警咧？即係你失蹤，其實我唔會咁快報警噶嘛，係咪先？點解佢哋會咁快報警？原來佢哋有一個機制，好似類似我哋即係所知嗰啲一留一嗰啲小姐咧，佢哋都會互相即係幫手，即係守望相助，望下隔離會唔會有事發生。如果有事嘅都可以第一時間報。警人幫手嘛，所以佢都有呢個機制，即係如果你同個客出咗街之後咧，幾耐，如果你個電話冇 feedback 啊，冇成咧，咁可能就知係有啲問題啦，咁就會幫你報警。咁所以嗰個姊妹咧喺呢位死者失蹤冇幾耐之後，其實佢已經去報警，但係因為未夠24小時就唔受理。咁同埋其實咧，我之前都大家都會傾過，就係關於人口失蹤呢個問題，你去報警報失蹤嘅話，咁 警方都會有個先後次序處理噶嘛，即係佢都要睇嗰個失蹤者究竟係個咩人啊嘛。如果十一個 成年人啦，係啦， 成年人即係又係 細路又唔同嘅， 官場女子即係好似預咗你好成熟噶嘛。咁其實佢唔會咁著緊去查住，即係起碼覺得你可能自己喂會唔會揸人錢，即係著草走埋病埋幾日都得噶嘛。咁但係後來因為佢家人去報警咧。咁就有啲唔同啦， 再重視啲啦，要過兩日。 同埋可能佢就發覺咧，就係應該話佢家人去報警嘅時候，其實佢唔係咁重視。但係嗰個女仔，即係個姊妹去報警嘅時候咧，咁佢話明俾佢聽，佢跟咗個客出去啊嘛。 嗯， 跟咗客出去，咁啊，咦，咁啊有啲 QK 喎？點解跟咗客之後會唔見咗人咧？即係就唔係話佢突然間冇翻工幾日，唔知去咗邊嗰啲喎？佢明明有翻工，咁點解會走咗咧？咁佢警方就比較重視啦，後來就即刻去抄啦。咁、 嗯、 但其實話抄話抄都抄咗一輪先至揾到呢一個即係疑兇嘅，唔係即刻揾到嘅。 係啦，佢去夜總會跳舞啦，我哋叫點解會有佢個姓名地址？ 係啦，呢樣嘢我都係覺得奇奇地嘅，即係證明佢好老實，佢真係填真嘅地址。 係啦， 又或者其實 唔係佢未玩，即係未佢未落過呢啲地方，第一次。咁人哋叫你填乜，你咪填乜咯。 佢就真係要，真係要填嘅，係可能會咁樣。 咁或者佢真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有一日咧會嚇、啊、落。落網或者係 佢都冇諗過散， 冇諗過 散 場，佢都冇諗過，即係 佢覺得佢自己一路都行得正，企得正。 都係。 我哋假設啦嚇，即係假設佢即係佢本來話乖仔嘛，即係突然間即係想去玩下女仔啫嘛， 玩下女仔嘛， 咁咪填真嘅地址啦，係咪鬼故王嗱？鬼故王如果突然間想去玩下嘅，會唔會填翻將軍澳呢？即 係鬼故王嚟咗。 基本上去跳舞就係唔使填任何個人資料嘅， 正確就冇人會留低。 佢可能寫低呢個電話俾人。 其實佢係好純情 嘅，根據個電話去 check 到嘅啫。 亦都我懷疑，因為佢識咗呢個即係女死者都有一頭半個月啦嘛，咁同個係嗰個女死者同個姊妹又好熟噶嘛，咁嗰個女死者其實可能都即係去過疑兇嘅屋企啊等等，咁啊都大家交代下。 佢直頭有去過添咯，咁啊但係我即係一路睇落去，我點解話佢純情咧？我真係覺得佢幾純情喎。 點解咧？ 佢諗嘢好純情咯。 單純啊。 單純啊。 例如咧？ 陣間咪話俾聽咯。 真係。佢依次又冇問佢喎，真 佢唔係佢記得啊嘛， 佢記得 啊嘛， 睇眼神接觸佢，佢見到我望住佢，即係我望嗰邊， 你都逼得佢幾緊㗎，其實 係啊，真係咄咄逼人啊，真係咁啊就睇翻啦，其實有一張相咧就去屋企嘅十三，咁其實咧佢都有帶呢個女死者咧，就係去佢自己嗰個屋企嗰度咧，葵涌村嗰啲單位有幾大咧，大家知啦。 典型嘅一啲公屋嘅單位啦。 不過佢爸爸都喺屋企噶嘛，咁所以我唔知啦，即係可能佢趁爸爸唔喺度嘅時候，就帶呢個即係可能當女朋友咁啦，就帶翻屋企過夜都試過噶。 哦， 嚇，咁咧就好啦，講翻啦，當時警察咧就拉到佢啦，咁拉到佢嘅時候咧，佢認唔認咧？咁佢最初當然， 哇！呢個要問阿迪 Sir， 迪 Sir， 迪 Sir， 最初係唔認嘅，咁啊不斷咁去逼同埋問，佢都係唔認嘅。咁啊最後咧都係一個有經驗嘅沙展咧，呢位沙展咧就同佢可能用喺企喺佢嘅角度同佢傾下，即係變咗咧咁樣嘅懷柔政策啦，所謂 係咪通常呢一招都係即係幾成功下？因為通常啊，即係個個即係嚴刑逼供都好咧，就通常又唔會答你嘅，即係唔會認嘅。 一般的調查咧係針對嘅，我認為你是咁你就攞啲證據嚟去指控你嘅，冇好即係比較少啲咧，就會企喺佢立場，咦？原來個情況係咁，你雖然係犯法，但係咧我咁客氣對你咧，原因咧其實你都係有啲地方係值得原諒嘅。咁你企喺佢嗰邊咧，佢好快好感觸到，咦？喂，你都算係咁喎，肯慰問下我喎，咁佢咪將件事話俾你聽咯。 而且其實因為好驚噶嘛， 每一個賊入去，第一個入差館一俾人拉之後咧，佢就好抗拒嘅。你問乜嘢都好似話齋報流嘅， 因為就講假， 一定係你打我都唔認噶啦，係咪先？你點樣對我都唔認嘅。佢好多入去官門咧就係咁樣。反而呢度同佢傾下偈，咦 ？OK 喎，啲理論啱喎，我有做過，始終都係紙包唔住火，我都係要俾人發覺噶。如果你有悔意嘅，咁樣咪對自己又有個交代。對法律都有個交代啊，咁樣， 即係話 有啲係咁樣嘅。 即係話呢個疑兇去到差館俾差人拉咗上去，即係調查嘅時候，佢都唔認嘅，都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佢先至肯認。 係啊，即係某種原因觸發點，我哋嗰個引爆點咧，就去到佢人每個人都有嘅。去到原來嗰一講，哇喂，你都要顧下你屋企人啊，或者你咁咧同佢傾咧，好多時咧喺佢嗰個諗翻你屋企人啊咁樣成咧佢。 很多時都會 就感動到他了、其實這一點呢對於他將來的判刑呢我們都覺得是有、就是、一定有影響因為他不是第一時間認的、就是他捉到他之後等法官一定會想你是不是第一時間認你有沒有悔意的嘛、他不是第一時間認的大家要記住、對於他的判刑呢我們又談談究竟他的判刑是不是合理的 但如果第一時間認他真的謀殺的話都是一樣的 但謀殺只是一個判法 而已、因為你從實招來的 謀殺根據個環境呢如果判了他謀殺呢官不是看你認不認罪的即是差人喂同你警方同你調查的時候，你寫乜乜乜乜乜，全部好多都你話齋係勞作嘅 啫嘛。就算佢認咧，佢都可以係一個誤殺噶嘛，即係佢可以講翻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嘅，都唔一定係一個謀殺嚟噶嘛，即係可能一個 都可以係變咗係誤殺。 咁但係起碼佢唔認先，即係唔認，反映佢想推搪，佢唔係有心認罪，佢冇足夠嘅悔意噶嘛，呢個係影響佢嘅判決將來。 會加會加刑㗎，係 佢直頭話，佢直頭就話係唔知情咯。他說他直頭不知道同呢個，因為肯定他就帶了呢個女仔走噶啦。咁、但係佢話咧，我係同佢一齊，但之後我唔知點。 咁你跟住你調查嘅情況個過程，警方可能會喂嗰晚幾多點入咗你屋企，閉路電視上咗電梯，上咗你嗰度，跟住就從來都冇離開過。你點解釋啊？咁佢可能已知道解釋唔到啦，咁咪會。 葵涌村有冇閉路電視啊？嗰時九七 年 有 冇？可能少啲，因為都係屬於舊型嘅， 係好舊型。 嗰時可能未必。 係咯，可能真係冇。 但係唔排除有人見過咯，即係都好容易，即係撞到佢都。 我呢個係一個舉例啫。 但係咧，嗰晚佢帶咗翻去啦。其實佢後屘佢都有供認翻啦。嗰晚帶咗翻去之後咧，唔係即刻殺佢嘅，佢係過咗一晚夜嘅，即係嗰晚仲係風平浪靜，大家唔知係咪叫風平浪靜啦，起碼都。同床共枕先啦， 甜咗先， 系啦，同床共枕先啦。阿爸應該相信仲喺屋企啊，即係同一間屋裏面有三個人，只不過兩個就瞓咗喺一間房。咁阿爸咧就瞓另一間房。我幻想個情景應該係咁啦，因為冇話佢阿爸走咗去啦。好啦，咁跟住第二朝咧，阿爸就應該翻咗工啦，因為係閒日嚟嘅。 又出咗街啦 嚇。冇錯啦，但係呢兩個人咧就出現一啲爭執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將對方係刺斃咗啦，刺死咗之後咧，佢點咧？他找一個裝衣物的鐵箱裝住個屍體，哇！將佢，我真係一路個荒謬嘅情節，將佢搬咗去嗰、那個隔離嘅電錶房嗰度擺住先，跟住走去買鋸買刀 喎。唔荒謬喎，一來你擺喺屋企就一定唔得啦，即係有屋企人噶嘛，咁一定唔得。二來佢係電器技工嚟噶嘛，佢最熟係咩咧？電器 係咪得佢有鎖匙咧？真係懷疑。 其實未必要鎖匙， 未必要鎖匙， 好多時都冇閂，因為好多人嚟即係整電器嘅時候，隨時有個技工都會入去搞嘅，即係通常都唔閂， 街坊都唔 同埋通常冇人喺入邊。因為即係垃圾房就一日半日就有人清理咯，十日人都入去啊嘛。咁你啲電錶房冇人噶嘛？係。佢其實幾醒啊佢。 又真係喎。 係啊，佢醒㗎。 如果唔係可以擺邊咧？即係除咗擺屋企， 都冇啊！ 你冇屋企死緊㗎，係 咪先？ 即係主要係因為有屋企人啊。咁啊嗱，佢買翻嚟之後咧，佢就買咗啲刀啊、架衫翻嚟咧，佢就斬啦。咁斬完之後咧，佢嗰個手掌啦、腳掌咧，佢就掉去樓下嘅垃圾房嗰度喎。咁啊，跟住咧，佢就將身體啊嘅部分啦，就割咗佢嘅乳房落嚟啦。佢點解要割乳房咧？ 仇恨 啦，一般講就話仇恨呢個女士啦，咁樣先至會咁樣做嘅，係咪咧？係咪得呢個原因咧？ 好大機會咯，好大機會，因為佢又唔牙定嘅，老實講。即係你斬得上斬得下， 我應該 你都唔肯定啦。呢個大家知啦， 好肯定。 一般嚟講唔係好牙定，咁你冇必要啊嘛。即係你多一嚿嘢又要去處理啊嘛。咁通常係一種仇恨啦。 係嗰陣心理都係有好大嘅問題啊嚇。咁啊，仲有咧，佢個頭啦，咁個頭啦，佢就個身就擺曬傷啊嘛，擺曬傷就掉啦，掉咗去大埔工業村。咁點解頭喺個大帽山咧？啊，佢嗰個藉口咧，佢話佢拎漏咗。 點解咧？ 即係原本應該就入埋個桶嘅， 唔係佢首先就話嗰佢咪 call 車噶嘛 ，call 車兩個桶，係啦，即係兩個桶 call 車，就匆忙之間咧就漏低咗個頭，冇上車。咁跟住咧，淨係跟住咧去咗 擺咗 擺翻喺電錶房先。跟住咧隔咗第二日啦，或者係之後啦，佢就將呢個頭就 先至醒起原來攞個頭， 跟住再棄置在大帽山， 但我覺得呢個都是一個藉口嚟嘅。 係咯，點解咁樣講咧？ 佢好明顯係要抌，你唔抌翻去大埔，點解你要抌大 埔？個理由我哋就諗唔到啦。你話如果漏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事項啊，會漏。 唔係點解佢唔抌落嗰個桶入邊咧？本身一個問題啦。點解你分屍嘅時候，你買得兩個桶咁大？成個人都擺得落啦，咁點解你唔順手將個頭擺落去咧？ 啱啱咪講過咯， 手腳掌頭嗰啲全部分開分開， 你好有意識㗎。係 啊，嗰個先係真正嘅原因嚟嘅。 嗰下就唔使第一時間揾俾人知道佢邊個。 佢要掩飾自己有呢一個咁嘅居心啊嘛。 即係佢唔想警方好快揾到呢個死者嘅身份咯。嗱，個樣認唔到， 所以佢 掌紋又冇啦。 係啦係啦， 特登分開其實 唔係咁都係嗰句啦。好似啱啱講放流料咯， 一個借口係 啦，放流料。 佢以為係咁樣一個好聰明嘅做法。 其實好明顯，頭先 但係逃避唔到，紙包唔住火啊！始終 又或者可能真係嗰兩個桶上咗車之後，跟住喂大家都記得啦，嗰個頭只不過係揾幾層嘅膠 袋 袋住嘅啫。咁你又何點樣可以就咁攞上車咧？即係如果你攞上車，又會俾個司機覺得 丁啟泰都係咁樣攞住搭巴士搭部。 咁話曬一個袋袋住，而家係一個 喂膠袋， 即係一個膠袋透明咧。 點解唔抌埋落個桶？ 但其實一樣嘅啫。你要諗下，如果佢唔抌上嗰架車，唔擺落嗰個桶度。佢點處理個頭呢？佢要自己攞去大帽山，佢冒嘅危險咪更大。你攞住個頭行出街喎，你咁嘅款四尺十，好容易俾人鬥嘅喎。你要知道，即係差人係好容易鬥呢啲喎。老實講，咁你即係可疑啊嘛個樣。咁其實你冒嘅險咪更大。如果你抌咗落個桶度。你搭住架客貨車，誒，但係 佢都係嗰句，好似佢講過。 其實佢係好有意識， 佢認為自己係好聰明，我唔俾警方跟到呢個屍體係邊個啊？ 佢好有意識， 佢抌幾份嗰個即係遺骸嗰樣嘢咧。其實已經頭先我哋聽得出有樣嘢，佢係犯咗最戇居，亦都係個個都會犯嘅錯。 係咩啊？ 其實你有冇發覺佢掟嗰個手掌同腳掌喺邊啊？ 垃圾房 就喺垃圾房啫嘛。最後揾唔揾到？ 揾唔到啊！ 咪係咯，佢成條屍抌喺垃圾房，其實就揾唔到。 行得， 其實係得。你只要分開嚟，因為垃圾房 可以喺呢度抌垃圾房，嗰度又抌垃圾房，即係你可以 換一大堆。 佢住嗰個座， 佢喺嗰刻佢可能真係會想快啲處理。 其實我 覺得先一大堆， 我覺得佢係太冷靜，佢諗住分開三五七個地方，咁你就難揾。但係其實如果佢一次過，即係都可能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啦嚇，即係個死者有個。咁你如果一次過抌曬，或者分開幾次抌去垃圾房，基本上車咗去即係堆填區，大家見到啲畫面啦，永遠。都是即係一大班警人去堆填區揾，冇一次揾到啊！點揾啫？係咪先？又臭又 大地方， 又曬，基本上冇可能揾到。但係如果佢一早抌曬嗰度，其實就冇曬線索。 或 者即係就算差人告佢，都冇揾唔到屍體，其實好難。 咁我哋又調翻轉頭講，亦都可能真係發生咗現實生活裏面有呢啲事。所以但係警方就一直都揾唔到，我哋都接過一啲案件係完全揾唔到條屍體嘅，完全。 其實抌咗堆填區，你真係冇可能揾到㗎。 係我哋而家即係今時今日先聽到話，周海亮佢哋度條橋就話整叉燒飯啫，可能即係廿年前已經有人識人咁樣做㗎啦。 所以 我哋唔知啫嘛， 又係可能又係諗多咗，又係諗多咗。 唔係，我哋都接過好多失蹤人口案咧。其中一宗咧，我哋係司儀，又係一個寬場女子，又另外嗰個係一個隔咗職嘅幫板添，警察嘅幫板嚟。嗰晚就同佢呢個女仔有個特性就係佢成日同人講電話嘅，所以我哋知道 即係知道 佢喺邊度嘅，最後喺邊度出現。咁啊，但係我哋一路都揾唔到個屍體，人我哋都拉埋，但係真係冇證據，焗住放過 去。我完全揾唔到。 但係即係見完案，呢個人就失蹤咗啦。佢銀行户口啊，咩股票啊，好多錢嘅，都喺度嘅，全部喺度冇喐過。但係人啊失蹤咗，我哋唔能夠話佢死咗。咁到最後咧，隔咗好多年之後咧，我哋已經知道呢個咁嘅退職幫板咧，就喺泰國俾人拉咗。咁咪包埋㗎啦。但係死之前咧，負責案件嘅警司咧就曾經去見過佢，佢就承認咗係殺咗人。咁我喺佢屋企翻查，即係 check 嗰啲嘢嘅時候咧，足足用咗六個鐘頭都揾唔到一滴血，即係個案發現場應該就唔係佢屋企啊。清得好都冇用 㗎， 佢哋啲燈一照咧，一長罅， 啱 係冇得走啊。 但係始終佢都要還啦，喺泰國還咗啫。 佢要還，咁你。天網恢恢，只不過是怎樣的制裁你嘅啫。 好像康怡嗰單案咧，就話即係我睇啲報紙就話係只係揾到一滴血啦。但其實我都即係訪問過即係有份查嗰啲CID， 佢哋話其實咧佢嗰個去水位咧，即係洗手盤嗰個星盤嗰個 可以揾到人嘅， 其實有少少肉碎喺度㗎。不過 呢啲就講得 有排講， 太過深入。 但係呢一單即係我覺得佢最離奇嘅就喺屋企自己屋企肢解咧，即係其實唔係太多啦，即係都有嘅，但唔係多。因為如果你寬場女子， 如果唔喺屋企，你揾到地方肢解冇理由攞籃球場啊， 或者垃圾房， 多數都喺屋企啊，係啦， 都可以嘅。 電雕房 咁你殺佢嘅時候，啲血跡咧唔係咁容易清理㗎。 但亦都可以反映出佢未必係有預謀，因為如果佢一早有預謀嘅話，佢都唔好搞喺屋企啦。即係呢個都反映到將來，即係佢個判案嘅時候，即係陪審員都考慮呢一點嘅。點解你屋企發生要殺咗呢個人呢？如果你係蓄意想謀殺佢嘅，你有好多地方、好多方法、好多時間可以做。咁但係你屋企咁麻煩，屋企仲有人住嘅地方嗰度做咧， 因為係屋企仲，我想講係屋企仲有 太過唔方便， 唔係獨居啊佢，因為 咁亦都顯示佢未必係蓄意去謀殺呢件事發生。 考慮好多因素， 係啊，同埋佢如果同呢個係叫小姐啦，可能係叫佢一般係去公寓啦，小足嗰啲啦，帶翻屋企其實當係女朋友噶咯喎，係咪咧？ 佢一路都係認佢一路都認自己係佢男朋友啊。 係，咁但係對方喂，對方點睇先？ 咁只可以反映出佢兩個好熟，佢兩個好熟。如果唔係，點會跟你翻屋企？ 依一段關係咧，真係幾曖昧，同埋咧即係幾撲朔迷離嘅。我哋翻嚟咧繼續追蹤下啦。咁其實最後嘅判刑係點咧？我就覺得都幾幾咩嘅咩咧？翻嚟。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到最後尾都係冇影噶嘛， 啊、 就搏佢影噶嘛。佢點樣啊？唔知有冇揼啦，我唔知啦。但係用盡方法，佢都唔肯影噶嘛。跟住咧，其實佢哋係3月15号出品噶嘛。 係啊， 14 14号出品係三月。 哇！你真係唔夠熟啦， 真係唔夠你嚟，真係齋一 日 都俾你兜翻轉頭。 我又唔信一個純如白雪啊，如清水般嘅女孩，跟住就去別人屋企沖涼，然後花灑我不適用。連衫都唔著又食， 就係咁圍住條浴巾走出嚟。 係咯，即係你喂我去麥 V 屋企，我都唔會沖涼啦，無啦啦。哎，麥 V 啊，我唔識用啊，咁啊， 跟住就嬲咗 兩人犯罪啊嘛，你而家係咪先？你而家一定係噶啦，係咪 冷靜啲， 係啲老大咧就一定要為啲細路設想啊！你幫你做嘢，咁你都有安身咁，你安冇地方安身。咁啊，日日 簡單講，俾個湛江嗰個湛先得噶。 唔係你飲飲食食㗎，你一定要照顧啦。唔係做嘢，做嘢邊個同你做啊？ 你唔係飽佢點同你？ 係即 係 當差，我哋有糧出啦，冇糧出真係為正義咩？